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radio 3D 化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沈。 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开放，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46，手机用户的话可以先启动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互动服务，我们从头到尾为大家开通。 嗯，我们的这个 3D 化新闻每天从中午的12点钟到1点钟开放当日的新闻话题讨论。我们今天将要关注到的是两个话题，一个是在深圳8月1号出台了这个被称之为中国好人法的一个深圳版本，规定呢，如果你见义勇为的话，如果有人要指控你是伤害者的话，必须对方要提供足够的证据才可以这样做，而且如果说有诬告的行为的话，会得到一个严厉的惩罚，个人的信用会受到影响。好，这个也是被称之为是鼓励大家去见义勇为。而同时呢，在7月31号就在这个深圳好人法推出前的一天，东北就发生了这个女孩送孕妇回家反遭奸杀的这么一条令人寒心的新闻，让人感叹是不是好人仍然在中国非常难当。那同时呢，在这个今天我们看到国际方面的一条消息是美国的这个也是老报了，华盛顿时报啊，华盛顿邮报，华盛顿邮报在这个宣布，突然的宣布被亚马逊的这个 创始人 好是收购了，贝索斯收购。那在他的公告当中呢，并没有宣布是亚马逊与这个事件有任何的关联，只是说这个贝索斯作为个人的股东收购了，以现金的形式收购了华盛顿邮报。那么这件事情呢，就让大家引起讨论啊。这个报纸，传统的报纸，一直以来代表这个新闻行业标杆性的这么一个媒介，是不是正在走向新媒体化？报纸是不是正在消失？以后我们是不是全部都要用亚马逊生产的这个 Kindle 哈、来读报纸了？因此呢，这是今天的两个话题。再重复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呢，1872346，手机用户的话还是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互动服务，我们会一直为大家开通到今天中午的1点钟。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到这个好人难做。这个在中国有的时候呢，你在路上见义勇为啊，并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你要在做出任何的行动之前做出很多的考量。在7月31号呢，这件事情发生真是让所有人觉得非常的难过。一个不到18岁的姑娘在路上遇到了一位晕倒的孕妇。 孕妇。 扶她回家。结果呢，这个没想到这个孕妇是帮自己的丈夫去寻找一个年轻的女孩，竟然是最后把这个女孩给奸杀了。这件事情真是让人对这个女孩扼腕的同时，也是感叹是什么样的人心啊，才让这一对夫妻，这个孕妇夫妻做出这样的事情。 对，我想就是任何一个普通人，你在街头上看到一个孕妇有一个不舒服或者是受伤的一个情况，那肯定会第一时间去帮她。这就是利用人的那个同情心呢。 这个不仅是诬告的问题， 没有办法理解。你说怎么会对一个小姑娘这么下得起狠心哈？事发呢是在30号，是在黑龙江省的佳木斯市的桦南县，就有网友呢是向当地媒体去爆料，说呢是因为偷情啊被丈夫发现，就那个孕妇可能在他们两个结婚之前还是结婚之后不久就有出轨的行为，丈夫就发现了，于是可能两个人就一直夫妻关系不是非常和睦，于是桦南县这个孕妇呢，她姓谭，居然就想出了说给她的老公找个女人，好像听说还是要找个处女，说给她丈夫奸淫的这么一个今天的计划。24号的时候，就这个孕妇姓谭，这位谭妇人她故意在路边摔倒，于是呢就把她扶起来的这个小轩是一个护士，她就以送自己名义回家，送自己回家的名义，骗到家里面，然后夫妻两个人先用安眠药啊，就把这个小轩给迷晕了，供她的丈夫姓白的这个人去奸淫。事后呢，就发现可能好像这个小姑娘是来事儿了还是怎么着，就发现完不成这个计划， 来例假了。 结果呢，就 就担心呢，说哎，完了，万一他等会儿清醒之后发现我俩，那不是这个计划就败露了吗？ 嗯， 那不如我们把他给杀了吧。他的丈夫提出这么一个建议，他妻子也没有反对，结果两个人就真的把人家，你说这么一个花季的少女给他杀害了，就把小轩杀害之后，而且是抛尸荒郊。 嗯， 那么没过几天，警方就破案了。就涉嫌杀害小轩的这对夫妻呢，已经被公安机关抓获了。 是， 你看 这对夫妻是不是真的变态？ 真是变态。 看待那个小女孩好像一个工具一样，就是我要用的时候，我就带你回家去享用，然后呢，用不了的，我就抛弃了，好像一个工具。这真的是一个变态的行为。但是两位，其实你们看这个案件来说，觉不觉得奇怪？还是这个在内地来说是每天都有发生相类的一些事情？ 每天不至于，你看如果真的是每天都发生的话，不至于在网上会有这么大一个轰动。大家就会想，如果换了是我的话，你在街道上，你就在马路上看到一个受伤的孕妇，你会怎么办？你当然是会出于人的本能的一个同情心，你会想到帮助她。但是你绝对想不到会帮助的人，他居然是设了一个陷阱让你往里面钻，而且居然是后来会发生这么恐怖的一个事件。所以就有人就给他支招说，你如果下次真的要遇上这样的人哈，你要怎么办呢？你先报警。报警之余呢，你千万别送到他家里，但差不多到那个门口，你看着他这个安然无恙上去就好了。也不要去坐在陌生人家中。据说他是喝了一杯酸奶，酸奶里面呢就 迷晕了， 是给打开过的，你知道吗？打开过的里面他就给下药了。所以你说当好人的时候啊，就必须得逼着你，就现在有的人防不胜防，逼着你得多长一个心眼，你不知道他接下来会做了些什么手脚。而且那天晚上据说是夜深了，有网友就说，如果是我小轩，你把这个孕妇送回家之后，晚上怕不安全，最好跟他们当地的这个保安，就那栋楼的保安说一声，让他护送你回家。他说这才是万无一失的这个做法。 这个小轩呢，刚才看你们的介绍，其实我也看了一些背景资料，他好像是一个护士来的，对吗？ 那对，他是一 个护士。那可能他就是站在自己这个专业的一个立场，就是说有一个孕妇晕倒或者是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他可以提供其他的帮助，所以他就去救他，还有带他回家，就是照顾一下吧。我想他的出发点应该是这样，但是 这个小轩的家人啊，特别是他的妈妈，在事后就说，这自己的女孩平时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一个姑娘，其实在路上哈，见到一个孕妇去帮助她，恐怕这真的是人的本能，去帮助她。没想到呢，这个事件竟然变成了一个蛇啊，这个蛇蝎心肠的下的一个陷阱。因此这件事情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刑事案件，不仅仅是一起奸杀案那么简单，它造成的一个震撼就是说，之后你在路上见到孕妇的时候，你就是真的是心里要多长一份心眼。因为我相信这样的这个个案出现的概率是很小的，但是它会产生一个非常强的心理作用。我相信以后街上这个孕妇走在街上，你有100位孕妇，可能有99位孕妇晕倒的话都不会被人再扶了。这里面其实受害的不光是这一个家庭，还有以后可能在路上所有需要帮助的这些人，他都会成为一个潜在的一个 不见得不会 受害者。 就是不见得你不会去扶他，但是你扶之前一定会多一个心眼，你会担心或者犹豫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受伤，或者如果扶起他之后我会不会受到什么样的威胁，我帮助他之后我要付出的成本，我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没错， 你看这样的新闻出来之后哈，就会有一些连锁的反应。比如说在其实是在之前29号差不多的时间，发生在广西的南宁。南宁呢有个大学东路有一个湖叫相思湖，就网友拍下一段视频，视频呢是说呢有一个女孩她就中暑昏倒了，昏倒之后呢有一个和尚就把她救起来呢，就准备和这个和尚的朋友就一起呢是把女孩就放上他们那个车的后座，说呢先把女孩送到医院去。但是呢就立刻遭到这个女孩的同伴还有周围市民的质疑，他就说你谁呀、你怎么就把他给抱走了呢？还有一个其中那个黑衣的女孩，就视频里面有个穿黑衣服的女孩就大声问他说，你们干嘛就把人家抱上车了，你们是谁？干脆等120来了再算，谁知道你们是不是人贩子。和尚可能是觉得我帮你我还挺委屈的，他说我干脆给你们钱吧， 话没说完，这个穿黑衣服的女孩就更加激动，她说你给我钱干嘛，我和你们又不是一伙的。 嗯， 你相当于一个女孩中暑了，结果呢要帮她人和不愿意这个被帮助或者说怀疑她帮助动机人还在那吵来吵去。 嗯， 旁边有人就看不下去了，她说你别再争了，万一女孩人家中暑，你先耽误她一个救助时机，后果呢可能会不堪设想。 没错。 但是呢就僵持在那儿，最后呢好像这个和尚呢就他真的是从他的这个手里拿出一沓钱就递给面前这个黑女孩，黑女孩她坚决不收，还边往后退边说谁知道你们是不是人贩子，你给我钱干嘛，跟你们去呢会把我给卖了。 嗯， 和尚听完之后直接叹气， 这个故事 那个女孩是 这个故事真的听上去非常的悲凉。 悲凉， 且不说这个女孩中暑的女孩最后怎么样，她有没有得到一个及时的一个救治。嗯，你看大家已经在要考虑做一件善事之前，心里面的这个心理就内心戏啊真是够多的，大家先互相揣测。但是你可以看出一个基本的差别，就是大部分的人会简单的假设你的动机是有问题的，你的动机是坏的。 对， 这个其实给你做很多好事情，咱们说这个成本啊哈，就提高了很多的成本。你比如说现在一个标准的做法，在发生了这样的事件之后，专家也建议说如果遇到了这样的事情你先报警。 嗯， 你先报警。那其实呢大家仔细来想哈，假设你在路上看到有人受伤了出问题了，比如说孕妇晕倒了， 嗯， 你上去去扶他当然是最快的，你不管警察赶了多快，他也没有 手机， 对你都要等一点的时间。但是呢，你看这中间就会，其实，在你的救人的这件事情里面增加了十分钟的成本， 对， 对不对？有的如果说是急重的病人的话，可能就差在这十分钟，它就是一个生死的差别。但是因为现在救人的成本已经被抬高了，最后变成要所有的，如果说你在街上遇到了不幸或者说出了意外的话，你就会成为这个成本的受害者。 是，听起来， 就是，对，就是你在等那个120那个时候呢，十多分钟的中间，那你会在现场做什么呢？你站在旁边等吗？ 对，所以现场考虑呢，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如果说遇到太多的，我们听到这样太多的负面的新闻话，难免会让人就心里面多生一个犹豫的这样一个机会。 嗯， 所以说你说做好人真的是成本有这么大吗？还是说如果真的让大家心里已经有了一些怀疑之心的时候，大家能不能再做一些什么，包括像深圳的立法，去保护一些见义勇为或者助人为乐的一些人们，才是最根本的办法。 没错，今天是8月6号哈，深圳的这个好人法已经实施了不到一周的时间。这个法律它出台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三点花新闻待会儿继续讨论。好，欢迎回来，凤凰 U-Radio 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好，在8月1号就在深圳就实施了这个叫做中国好人法。它的这个好人法的来源呢，最早是根据这个美国有一个叫撒玛利亚好人法哈，这个其实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介绍过，撒玛利亚好人法来自于圣经当中的一个故事，有一个犹太人倒在路边，那跟他本来是异教甚至还有一点敌对关系的一个撒玛利亚人呢，就说我应该这个不管我们自己的种族或者说信仰的不同，我也要把他救起来，最后把这个犹太人送进了旅店。那这是在圣经新约当中的一个故事，那就这个预言其实说明呢，人啊应该是以人心来进行一个衡量或者说区别，而不是以这个种族或者说其他的身份。那因此呢，在美国有这样的好人法的这么一个背景之下，在中国在深圳也是一个实验性质的，在8月1号开始就开始实施了这个法律。这个法律最重要的技能，它就是保证你做好事儿不会被诬陷，或者说如果要别人要来诬陷你的话，对方的成本会是非常非常高的。 对，如果是诬陷你的话，他们会追究这个有非常严重的后果，比如说呢被救助人捏造事实诬害 诬告陷害救助人、构成了违反治安管理条例的行为呢，依法会予以行政处罚，如果构成犯罪呢，会依法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没错。 此外呢，如果是被救助人诬告陷害救助人的、处理机关呢，应该会在法律文书生效之后的15个工作日内呢、就必须把处理结果通知给公共的征信机构，而且会录入个人的信用记录系统。 这个信用记录系统，我想象以后可能你在住房贷款啊，或者说这个有一些银行的问题上，就会 必须对你的实际生活产生影响，可能才有这个 威慑力。这后果非常严重。 所以网友就说，这个法呢是真正可以提高所谓的正能量，但是大家就会追问说，为什么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会倒退这么多？其实可能源于几年前在南京的一个彭宇案， 没错， 应该事发在2006年。2006年的时候呢，就是那个一位老人，他在街上摔倒并且受伤之后，南京的一个市民彭宇，他就冲上前去把他呢送到医院，并且给了他200块钱作为帮助。但是后来呢，老人在法庭上反而状告说是彭宇把他给撞倒了，法庭最终判决为老人应得4万块钱的补偿费用。法官就说什么，他说彭宇给老人的钱就是把他撞倒的证据。当时引起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争议，而且一个最大争议在于哪儿呢，在于法官的判词。其实你根据当时的证据来看，你既不能直接的证明彭宇是有罪，也不能直接的否定彭宇是没有罪行， 对， 就有可能两个人是无意间相撞的。 对， 但是奇怪的是，这位被撞的老人一开始是听了另一位目击证人的言辞，就说两个人可能是无意相撞，彭宇是不应该承担这个现在应该承担的罪行的。但是后来在最后的一个审判当中呢，老人又翻案了，他就说一定是彭宇给我这个撞上的。但最后引起最大争议在哪儿，在于法院的一个判定书， 法官的判词、 判词书。他说什么呢，他说如果被告啊是见义勇为未做好事，更加符合实际的做法应该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仅仅是好心相扶。哈森笑了，你觉得很可笑吗？ 对啊，因为他看哪个老人的时候那个撞到老人的人已经跑掉了。 好，接着他说如果被告是做好事，根据社会情理，在原告的家人到达之后，他完全可以在说明事实经过并让原告的家人将原告送进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是被告呢没有做此等选择，其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 好，这个情理相悖好就让人想什么呢，什么是正常的，什么是这个不悖的这个情理 呢？对，正常应该是你把他送进医院然后就走了，你干嘛给他扔200块钱呢？ 法官的建议才是不正常的。 哎，这个我就回到这个问题哈，咱们有一个推断，这个法官的建立的推断的基础也是这个人他给了老太200块钱、又这么积极的扶老太进医院，一定是他做了亏心事他才这么做的，这是法官推论的一个基础。所以说他在假定所有的人，你在做好事之前你都是坏人， 是 你除非能够证明自己不是坏人，否则你都是有问题的。 或者他假定你是一个没有这么热心肠的人，你是一个正常的甚至是冷漠的人。 所以你看，这有的时候不是说咱们为什么今天有的人喜欢说啊，这个道德沦丧啊，社会的这个信任感倒退，这个真的不是说大家愿意这样，是有的时候啊，咱们的一些制度在把大家推定为你首先是坏人。 哎，对， 哎，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 好，我再给你举另外一个例子，说的是哪儿？上个世纪80年代，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跟彭宇案非常的相像。 是， 这故事怎么说的呢？说一个女子她在半夜就不慎掉下露台，受了重伤。一个男子他路过的时候发现了这位女伤者，于是都洗劫了她，因为她毫无反抗能力。最后呢又不忍受啊，不忍心看这个女子伤重而亡，就报了警然后就走了。事件的经过呢就被附近这个监控的摄像头给全程拍下来，后来警察是成功的抓到了这名男子，并且呢是给他起诉了。但是最后呢经过4周的激烈辩论和商讨之后，法院把他给放了，说他没有罪。他的判词怎么写？他说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脆弱和阴暗的一面，对于拯救生命而言，抢劫财物不值一提。虽然单纯从法律上说，我们的确不应该为了一个人的善行而赦免其犯下的罪恶，但是如果判决他有罪，将会对整个社会秩序产生极度负面的影响。我宁愿看到下一个抢劫犯拯救了一个生命，也不愿看见奉公守法的无罪者 对于他人所受的苦难视而不见。 哎，我是觉得这个法官很可爱，我觉得他这个体现了一种很可爱的一种品质。其实经常在一些类似的事情里面会发现法官哈，有的时候会做出一些哎，可能不完全合乎这个法律的逻辑，但是他更合乎这个常识的逻辑，或者说合乎一个善良的逻辑。首先你这个犯人在做了坏事之前，你首先哎，你至少救了他。 嗯， 而且法官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考虑是，我如果说判他有罪的话，这个后果是什么？ 关键就是对社会会产生什么样的负面效应。 你产生了这个所谓寒蝉的这个效应，是不是鼓励大家去不要做好人？这个是法官考虑的非常重要的问题。比如说在美国的这个撒玛利亚法，它里面有一点哈，恐怕跟今天的我们说被称之为好人法的叫做深圳经济特区救助人权益保护规定有一点点还是不一样。美国的这个很多州实施的好撒玛利亚人法，或者叫撒玛利亚好人法，它其中强调一点呢，如果说你在施救的过程中啊，给救助者造成了某种损害的话，你这是免除责任的。就是你比如说我假想一种情况，这个老人摔倒了，那其实摔倒的情况有非常非常多种，有的人可能他因为这个施救的这个措施不当造成了老人的一些损伤，那如果在这样的前提下的话，根据美国的这个撒玛利亚好人法的规定，你是不需要承担责任。 所以说法律它应该是鼓励人向善的，是激发人性当中非常善良的一面，并且是对失善的人会给他法律的保障， 不仅仅是保障，甚至一定是激励 你的。你就像彭宇案最后你看造成的社会负面结果非常明显，到了2011年的时候，国家居然有公布，卫生部啊居然发布这么一个指南，叫做老年人跌倒干预制技术指南。就是这个指南是教育你你什么时候该扶老人起来，扶老人起来的时候你还要担心，还要这个辨别一下，判断一下他是不是值得你扶，扶了之后你要怎么样去保护自己，就非常技术性的一个指南。人家看的觉得这真是让人发冷，于是呢有记者就去街上随访，尤其是在发生佛山那个小岳岳事件之后，你说这么多的行人经过都没有人去救被这个卡车碾过的小女孩，然后呢大家有一个很多的声音说什么呢，他说呀，这个我爸妈已经叮嘱过我了，老人跌倒了千万别扶，你得担心他会不会讹你， 甚至很多老人自己在跟自己子女也是这么说，你见到其他老人跌倒千万不要去扶。这个呢就跟咱们可能小学的时候学的一句话就有备了，这个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这个有的时候这种同理心在残酷冰冷的事实面前，咱们会发现几千年来这种我们传承下来的这种道德观念就一夜之间就全部被颠破了。 是， 可能你真的建立这种观念你需要花上几个世纪的时间，但是真的要颠破它，只要一个小岳岳，只要一个这个东北的这个小轩，这样的事情就足够了。 而且再加上法律和条文的推波助澜，大家就更加觉得我做一个好人实在是成本太 高。因此很多人在说深圳的这个好人法出台本来是一个非常正能量的新闻，但是就在他的前一天发生了东北的这件事情，因此完全的把这个正能量给抵消了，甚至还是压过了他的这个风头。 听过了那么多的例子，现在好像老人、孕妇、小孩子、年轻的都不应该帮，就是你看到路上有什么有问题的人都不应该帮。其实这个风气的影响，我想就是刚才樊叔提过的那个庞宇案的那个判断，其实我相信那个影响到今天还是这样的。因为我看过一些内地的一些报道，就是常常有人说就是人跌倒啦，不管是老还是年轻的都没有人帮。就是其实我在内地的一些街头也看过一些事情，就是我的朋友都告诉我你不要帮这个人，因为你不知道他背后有什么人在盯着你，你一去过去帮他的时候，他们看见你是外地人，你都没有好的结果， 会骗你。 对对对，那个感受我觉得都不知道怎么讲。 但是有一些你说真的是没有办法，我在大马路上如果我自己遭遇不测，老人家我不慎摔倒了，我们就看到2009年还是在南京有一个老人，他就在坐公交车的时候下车的时候真的是在后门爬不起来了，摔倒了，身边的乘客都不敢去扶他，因为就在南京彭宇案才发生不久。 是， 结果这个老人家就大声喊，他说是我自己跌的，你们不用担心，没有人会骗你们。 可悲。 这真是很可悲的事情。 是，好，这个三立化新闻，中国好人难当，咱们待会儿继续。 的，欢迎回来凤凰 U-Radio 三联话新闻，我是朱明熙， 我是樊素， 我是谢森。 这个今天我们听到很多正能量的宣传，听到大家说哎，要让这个社会充满正能量，每天我们甚至有固定的栏目来报道正能量的新闻。我们希望， 但是编辑说呢，这个栏目是最难找的， 很难找的， 真是， 我自己也找得头疼了啊！ 你说这个事情是不是一个很讽刺的事情？正能量的新闻最难找。本来我就记得小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小簿子要写好人好事，对吧？好人好事那个时候 奖励一朵小红花啊什么的， 对，大家会有意识的把这个好人好事记录下来，然后给老师看，说，哎，今天 我又 日行一善， 日行一善， 日行一善。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大家。如果说从一个习惯的培养上来说挺好的，但是有的时候你会产生一个这样的感慨，如果我没有这样去日行一善来提醒我自己的话，我反而觉得这个世界真的是非常黑暗。 所以有的时候你觉得官媒哈也挺没办法的，就是每天社会上充满这么多的所谓的负能量，他必须得树立一些模范啊，所谓的最美叉叉叉，最美妈妈呀，什么最美老师啊，最美警察呀，最美清洁工， 这也非常纠结， 很纠结，很难。他是确实需要这些正能量，让大家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是有美好的事物存 在，这个大家都 在 哭着喊着说，哎呀，这个世界太黑暗了，给我一点好消息吧，让我稍微高兴一下。尽管有的时候可能只是一个安慰剂， 对，但是你听完这些你又会有另外的担忧。担忧什么呢？就害怕这些新闻就把人全部是往圣人方向推他们都是完美的，他们都是圣洁的，都是没有瑕疵的。你包括当时袁立骇，河南的那位爱心妈妈， 是 你说如果是没有出现最后那场大火的话，没有出现所谓的命弱垃圾这些比较有刺激性的新闻标题出来之后，大家可能不会真正注意到他背后呢可能是有着非常复杂，包括他在地性的地域性的原因，还有他个人这个成长的背景和他当时生活一些环境给他造成这样的影响。就大家媒体包装的时候也会有他自己写作时候的考虑和要适合公众的一些这个受众的需要， 对， 但是如果你把所有人都往这个完美或者往圣洁方向推的话，有一天神话会破灭的。 但是我有的时候觉得这真有那么难吗？你去做一件好事，你就真的要以圣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吗？真的有那么难吗？ 所以我觉得大家跳过了一个阶段，什么呢？就是常人 啊， 就是正常的好人。 你除了坏人就是圣人，中间是什么呢？ 中间就是常人嘛，就每一个人你都会有，你都会有情感的一面嘛，每个人人都是有感情， 就像那个强盗，他首先去打劫了那个女孩，最后还救她，这就是常人。 哎，所以说这次你看强奸的这个奸杀小轩的这一对夫妻哈， 是 应该是对他们做一些心理学上的分析 啊。 你说现在看到报道什么呢？就他们的邻居。有记者去访问说想要采访这一对夫妻他们具体在平常生活当中什么样子，我觉得这个是好的，你要还原他生活当中从甚至从他的成长经历来挖掘一些为什么他会在当下做出这么让人难以理解的举动，你说发现就发现了嘛，你犯这个强奸罪你肯定也没有比你判故意杀人罪要大吧， 也算是一个强奸未遂，他其实他当时是停下来了， 对 啊。就像之前的长春的这个周喜军倒车杀婴， 是 他本来只是一个偷窃罪，对吧？他发现了车上有一个孩子之后，他的判断告诉他，他应该把这个孩子掐死。这个其实让人觉得说，那是什么原因 促使他当时会做出 这样的判断？ 男人难以理解的举动，包括在北京，你说跟一个年轻的妈妈在街头发生这个口角， 对， 结果就把人家婴儿车里的孩子举起来，把人家给摔死了。 对， 后来就发现他是以前坐过牢，然后呢，可能自己心理上一直是情感上是有缺失的。就从犯罪心理学角度，他说，人的情感呢，最初建立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你这个从娘胎里出来跟你妈妈建立情感开始，先从妈妈开始，然后是家庭的其他成员，然后再是朋友，再推及到社会的其他人，就是你要慢慢的建立这种同情心和这个人的本能的善良。所以说现在的很多报道大家会发现完全没想到啊，这个姓白的叫白三儿还叫什么，白三平常看起来很礼貌啊，完全没想到他会做出这么一些举动。 他的邻居 你看 好像形容他是有文化， 哎，对，就是看起来平常非常文弱的有礼貌有修养的人，你说人心他真的是有猛虎的一面，你不知道他在什么时候那只猛虎就会出来，就会发生最后你说谁也不想看到的这个丧心病狂令人发指的结果。 像这样的事情恐怕你说我相信在概率上它绝对是少数事件， 是， 但是在街上比如说扶老人救孕妇，对于大家来说你下次再决定我要不要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心里面应该有一根底线，就是说 就算这件事情他真的搞砸了、 嗯、 我最坏的后果是什么、 嗯、 有如果说在有好人法这样出台的情况下，可能我会考虑，比如说我在深圳街头我去帮助人之前，我想万一他最坏最坏的情况这个人骗我， 嗯， 但是如果有这个好人法的保障的话，他最后可能、嗯、最后是他自己要这个吃亏， 但是有一个问题 在哪，也坏不到哪儿去。 你帮他的时候你不会想那么多、嗯、哎呀我帮他会不会有个法律在后面支持我、 啊、 不会的，你只是下意识的我这个念头我要不要去扶起他来、 嗯、 只是如果万一发生之后，你会发现确实是有背后的这个社会的法律在支持我、 嗯、 但是关键就是当下你心里要有那个念想，有那下意识的第一念头去帮助人、 嗯、 而不是说现在社会环境让你想象说哎呦我这帮他我会不会之后会招来横祸、 哎、你这个别说哈、 嗯、 我有一点现在出了这么多事情以后，我开始怀疑是不是人之初性本善了、 啊、 这个你说人的第一本能反应 动摇世界观、 哎、 人 的本能反应是去帮助别人，但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塑造的，在你不断的受到这种负面经历的刺激之后啊、 嗯、 你的第一反应就是怀疑， 哦是、 嗯、 就像我会像那个法官一样，我第一反应是推测这个人是不是坏人、 嗯、 除非他能够证明自己不是坏人， 是、 嗯、 他才可能是好人、 嗯、 我不会假定他的这个默认状态是一个好人的状态、 嗯、 因此我一定会先去权衡利弊、 嗯、 权衡利弊，那你这个时候你就要给我一点信心，让我能够把这个好人的这个所谓人，就像这个外国动画片里面一个天使一个小恶魔、啊 嗯、 你能够让这个天使能够站到上风的情况下、 嗯、 我才会选择去做善事、 嗯、 所以现在今天的这种阶段哈，我觉得已经不可以咱们再用人之初性本善的这个要求去要求所有人了，你必须要给我一个保障，你要有保险业的这种精神，你要告诉我最坏的情况你会变成怎么样、 嗯、 然后我考虑我才可以做。 哈瑟你怎么想， 谈了这么久呢、嗯、其实我刚才在那个中间的休息的时间，我就跟主持人在谈，就是是不是现在你看的受伤啊或者是不舒服的那个人要先证明我自己是好人才让你帮，这个是很讽刺的一个情况。其实作为一个香港人呢，我现在呢看了那么多新闻的话，我自己老实说我都给这些新闻都有一点动摇我自己做善事的一个动机。比方说在香港来说，其实现在你在地铁站看到人不舒服的时候，肯定马上一分钟都不够就有人涌去去帮那个人了、 嗯、 但是我再想一想，这是过去我一个经验，就是刚才说我在广州的时候，我看到好像有人给那个车子碰到或者是什么，他就瘫在地上，我有一个动机，就是去过去帮，但是我的朋友告诉我，就是你千万不要这样，因为他自己有一个经历，就是有一个朋友就是去帮一些给车撞的人，一跑过去的时候人家就要你的钱，就是说你要赔偿什么，你让我受伤。 哎，你看这个东西啊，我相信这个咱们社会就好像有一个账本、 嗯、 你一面呢是正能量，一面呢是负能量， 是 你负能量透支的太多呢，你这个正能量积累的再多呢也平衡不了。就比如说在车站，好，我估计你在内地大部分城市都有这样的人、 嗯、 一个是背这个登山包的这些所谓的驴友， 嗯， 就 backpackers 跪在那儿说出来丢了手机丢了钱包， 嗯， 没钱。我第一次看到我说、嗯、哎，这个人家这个穿着打扮啊好像也不像是这个一般的乞丐，还真有可能真的是这样的。 嗯， 那可能我也给过几次钱，后来就有人就发现他转身呢，就或者说天天都在这儿， 嗯， 你给了人家可能只要个车费，你给他50块钱，他第二天还来，他第二天还来。所以就有人总结了一个经验，说如果他要钱我就给吃的，如果他给吃的、 嗯、 他要吃的我就给钱， 是吗？ 通常甚至在网友总结出来一个经验，说那些只接受食物的人反而是真的有可能是真正的需要帮助的人、 嗯、 所以说在这种时候呢你比较好给他钱， 是那现实确实是就是这么残酷、 嗯、 你说以前包括一些拿着一个小碗然后希望路过的行人给他捐钱，然后他自己是这个残疾人、 嗯、 甚至旁边抱一个小孩，然后接下来就是看到他前面那个摊位的前面会写一张这个个人的身世那种惨状，他一般都是写的破破烂烂的、 嗯、 写的非常带血带泪的、嗯、但是你一开始看的时候你还会去驻足一下，哎呦说这个人身世这么惨哈，但看多了之后你心里第一个念头是哎呀他会不会骗我，就走开了。 这有的时候哈，你就最后得出来一个经验啊、 嗯， 觉得我帮助他反而是害他， 嗯， 因为呢，你第一，你帮助他其实是 让那些有组织的，现在很多是有组织乞讨的人，你最后这个钱是流向了最后他的那些所谓的控制者的手里、嗯、特别你看在罗湖车站哈，我觉得特别多就是抱着孩子、 嗯、 晚上出来乞讨的，大部分的孩子都不是自己的、 嗯、 大部分孩子都可能是里面涉及到有些人口贩卖，甚至有租孩子过来讨这个讨要的，这种孩子拿了钱最后也不是给他自己收着，都是最后控制他的那些大人拿了，我最后觉得我给了他钱我是害了他。 嗯，好， 而且呢你还透支了大家的这么一个信心。 是，那如果说在现在一个现实环境下哈，当然我们是希望所有的人心都是善良的，在你第一念头之下呢是想要去帮助别人，而不是说他会不会出于这个害我的目的、 嗯、 但如果在现在环境下，有专家就给大家支招，你要碰到这样的时候呢应该怎么办。首先呢要把这个求助人的信息先了解了解，确定呢是真实的合法的，而且要确定这个需要帮助的事呢会不会危险或者是超出你的能力范围、 嗯、 这个很重要。如果是你帮他你帮不成、 嗯、 可能还会延误别人帮助他的时机、 哎这个、 这也是另外一个要注意的。 经常说这个谈恋爱的时候你获发一张好人卡、 嗯、 通常不是一个好事儿。但是呢如果你在上街救人的时候随身携带一张好人卡， 嗯， 这说不定还真是用得着的。 好那今天三 D 画新闻我们前面讨论到这个好人难做哈， 嗯、 也是讲了非常多的让人没有办法接受的事情。那其实如果你去看一下维基百科上面，如果一搜南京彭宇案、 嗯、 你会发现呢真的有非常细心的人，他统计出所有类似案件呢从2008年开始到2013年高达31起，基本上都是那种帮助人最后可能还会被骗，后面他还有一个打勾的框框，最后是有人帮助还是被人讹诈，大家去看，这确实是非常一部你不想看到的一个社会的历史记录。 没错。好，这个我们今天的全面话题啊，就关注到一个国际方面的消息，这个在格拉汉姆家族的运营下已经超过了80年时间的，哎，也是非常在业界啊享有非常盛名的这么一家一份报纸华盛顿邮报、 嗯、 在今天早上就突然的宣布他自己的这个员工啊，很多据说都是哭着听到了这个决定，是2.5亿美元现金被亚马逊的创始人杰夫贝佐斯呢就是收购了、 嗯、 那收购了之后呢就很多人会联想说华盛顿邮报哎，接下来会不会跟，因为是亚马逊嘛，亚马逊是这个 Kindle 的发明者，那以后的华盛顿邮报这份报纸哈，它是不是会走向电子化走向新媒体、 嗯、 那大家很简单的一个想法，我们以后是不是都得在平板电脑上啊，或者说在手机上啊，在 Kindle 上面啊去看这个传统的报纸、 嗯、 因为华盛顿邮报自己也说，其实作为一份传统媒体，作为一份印刷媒体来说，它的财务上的困难是非常严重的，也是部分促成了它这次这个卖掉报纸的这个原因哈。因此呢，在今天我们的全媒体话题就是，你觉得这个以后的报纸是不是就会消失了，就全部会成为新媒体的阅读的一种选择？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346，手机用户的话，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互动服务一直为大家开通。听首歌，马上回来。 三 D 画新闻，有话直说。 好的，三六花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1877年就创刊的华盛顿邮报哈，在今年2013年换了一个主人，他的这位新的主人呢来自网上靠网络图书出版这个网络图书的销售起家的亚马逊的这位创始人亿万富豪杰夫贝索斯。那大家会觉得可能一位卖书发家的富翁来接管一下报纸还是让人可以比较能够接受的一点。但是其实在之前的很多这种百年老报的经手案，我们会发现其实各行各业只要你是亿万富翁，你现在都可以收购一份报纸。那更重要的问题可能对于很多听到这条信息的人来说会问自己，你现在还真的会去看报纸吗？还有多少人真的是在看那个纸质的报纸啊，会去那个去翻那份很厚的可能会沾满油污的这一份报纸，报纸是不是正在消亡，以后的报纸是不是会被新媒体 全部的吞噬掉。那这是我们今天提供给大家讨论的话题，有请您来参与。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的18723346手机用户的话，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互动服务，欢迎你来发表意见。 好，今天第一位是来自上海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杨先生，现在还会买报纸吗？ 啊，你说什么？ 我说您现在还会买报纸吗？ 我是每天都会买报纸的。 哦，您还是会买报纸啊？ 对，每天都买早报，然后我觉得这个传统媒体的话还是有它那个存在的合理性跟必要性的，跟那个新媒体觉得可以同时并存吧，我是这么觉得的。 您觉得是可以并存的，为什么呢？ 因为谁也取代不了谁，因为传统媒体的话你是摸得到看得到纸质的，那如果你停电的话你也能看得到，包括它可能相对来说这个新闻的来源或者说是权威性更强一点。那新媒体的话呢，即时性可能比较强一点，但未必很准确。那如果真的断电的话，那也就看不到了，就不明白了。 这个杨先生，谢谢哈。这个考虑到一个问题，断电， 断电， 断电，那确实。 确实， 如果断电的话是， 觉得新媒体和这个传统媒体可以互相补充，谁也不能完全取代谁啊。 好，段先生，段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段先生有没有这个计算过自己每天花多少时间在手机上阅读，以及多少时间在看报纸呢？ 差不多在手机上，包括在电脑上看的话，可能每天至少在4-5个小时以上。 四五个小时哈，那您会花多久看报纸呢？ 可能半个小时吧， 半 个 小 时左右 啊。所以您会觉得以后报纸会完全被这种其他阅读方式被新媒体取代吗？ 我觉得完全取代可能不会，就是可能占的时间比例不同而已。因为比如说我看书的话，我就看那文章的话，一些小说呀，或者我还是愿意去看书，那种感觉我觉得比那个在电脑上看也好。而且它因为现在电脑上的东西吧，我感觉我们看的话，一是那个新闻，二是可能是一些电脑的一些作品啊，然后那个有纸质的那种作者写的东西，他可能在那个电脑上，我就不太喜欢看了，我就更愿意去看那个书啊。 您觉得这还是一个习惯的问题哈？ 习惯的问题，包括您那一个平面媒体，它一个传统媒体，它可以培养自己的一些写手。就是一些那个写作群子啊，一些阅读群，现在比如说我们可能看，为什么喜欢在电脑上看？可能一是方便，第二呢，就是那个平面媒体很多的作品啊，它没有一种比较好的作品出来，我觉得这可能是我选择那个电脑媒体时间比较多的一个原因。 好的，谢谢段先生。 这其实还是事关内容 啊，对， 是吧？ 内容为王， 要是内容做得好的话，我愿意选择不管是什么样的媒体的这个手段。 但有的时候哈，我也在想，这个其实内容跟媒介是非常有关系的。北京的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你好。 哎，陈先生，您现在会花多少时间看报纸呢？ 我每天大概要花个2到3个小时吧。 哦，2到3个小时，这是不短的时间来，对于报纸来说。 对，我是老年纪大了，别的没有什么能可看，有时候就看一看，有时候反反复复的看报纸。 那您会用其他的这个阅读方式，比如说会用手机看报纸，或者说上网去阅读新闻吗？ 上网可以，上网阅读可以。 上网阅读，您会花多久多少时间上网阅读呢？ 这个我一天大概花个将近40分钟到1个小时吧。 40分钟到1个小时，所以我的理解的话，您应该不会认为报纸会被新媒体取代吧？ 报纸被媒体取代的可能性，应该在现在这个时候还是不存在的。 那您的意思是说，未来还是有可能？ 因为现在我们在从中国这个前提来说，现在年纪大一点的人，其实像我这样的人，因为是在高等大学校嘛。所以还能接触到电脑，现在没接触电脑的人太多了。 您觉得可能电脑还没有那么普及？ 对，没有。在中国来说是，据我了解吧，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大的人，以后差不多最多10%到20%接触个电脑。大部分人都没。那如果扩大到农村，恐怕更谈不上他们接电脑了。 也是好，谢谢北京的陈先生。 你看，这又是跟人群相关了。如果我目前还没有这个足够的技术手段去了解、去使用电脑或者手机的话，就传统的媒体是不会。特别是在中国吧，应该不会有这个消亡的一天， 还 至少目前看不到， 还要很久的时间。好啊，上海的吴先生，吴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吴先生，您怎么看这个报纸哈、这个传统媒体跟新媒体的这个关系？ 嗯，因为新媒体要取代或者说那个传统媒体，这是好像应该说是很必然的。 您觉得是必然的？ 对对，因为这是一个好像是个历史的规律嘛，就像以前甲骨文。竹简到绢到纸，是吧？一路这么演化过来，啊，这也是必然。但是一定会留小部分，还会保留小部分。 嗯， 传统的媒体。 好的，这个言简意赅。好，上海的吴先生就说会。趋势取代是必然、那会留下小部分，比如说我们今天你要真的有兴趣研究的话，依然可以找得到甲骨文啊，这个也是因此呢，其实我想这个咱们媒体从业一直都在讨论啊，说这个是不是传统媒体都要消亡了，那其实大的趋势大家都看得到，不管是业界的这种巨头的报纸还是各种的这个小报，都在积极的寻求新的出路，新的做法，因为这个有的时候账目啊是明摆着的，比如说这个华盛顿邮报，他我想他没有无缘无故的，也不会轻易的把自己卖掉，已经在格拉汉姆家族手上已经80多年的历史了，也是 几代人， 也是变成了一种象征啊，一种精神。你比如说像斯诺登的这个案件，其实在美国的话，华盛顿邮报参与曝光这个国家安全局的事件，它是一个主要的一个曝光者。 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72年的时候，华盛顿邮报刚开始声名大噪，是因为揭露这个水门事件啊，这当时应该是它一个里程碑的事件。 这个江湖地位绝对是无人能及。 对、 啊， 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大的传媒集团都会受到新媒体这样一个。冲击就包括2010年的时候，美国非常著名的时事杂志《新闻周刊》 停刊， 也是出版了最后一本纸质的杂志。但是更多的有这个善变意识的一些媒体集团是想要怎么样去把内容和他的各种媒体手段经营得更好。包括 BBC 总裁就说：“我们又做传统媒体，我们也做新媒体。”有人就问他：“如果说你同时想做两把椅子，会不会从中间掉下来？”他说不会，因为我们重视内容、内容做得好，媒体的这个手段， 关键是这个身躯足够庞大，你两把椅子当然坐得下了。好，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发表意见的听众，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三立华新闻，我是卢明奇， 我是樊素，拜拜。